今天的开场，我们继续来跟各位听到的就是 live 演唱，周杰伦给我们带来的《我不配》。周杰伦的现场版的《我不配》加了电音，还改了词，更多了一份残酷和炫酷。周杰伦《我不配》，他认为在某个阶段肯定不适合谈恋爱，说事业和爱情只能够选择其一。现在恋爱我不配，最后的结果就像周杰伦写的歌词一样，还来不及描述我如何爱你，你却微笑离我而去，忍受不了的女友选择了离开。音乐导航，今天跟各位继续来相见，我是各位的老朋友肖辉。来听接下来的两首 Live 哈，一位是阿妹张惠妹给我们带来的《当我开始偷偷的想你》，以及杨丞琳《心流感》。 Hello 台北，台北， thank you.

半年的宣传之后，我们来听到的这一首歌呢，是来自于王菲的声音《匆匆那年》。这首歌是王菲为2014年改编自《九夜回》同名小说的电影《匆匆那年》所献唱的主题歌。在4分多钟的 MV 当中，王菲的动人歌声也是勾起了所有人的情感记忆。看过这部电影的人，大多数呢都会为方茴的爱而心疼而落泪，心疼她被陈寻欺骗后的心酸，心疼她被陈寻抛弃时的决然，心疼她在陈寻离开后的那种偏执。所有男孩子在发誓的时候都是真的觉得自己一定不会违背承诺，而在反悔的时候也都是真的觉得自己不能做到。所以誓言这种东西无法衡量坚贞，也不能够判断对错，它只能证明在说出来的那一刻彼此曾经真诚过。年轻时我们总是在开始时毫无所谓，在结束的时候是痛彻心扉。女孩或许总是会傻过一次，才会丢掉少女的爱情幻想，蜕变出女性睿智成熟的一面。而长大后成熟的我们，可能避免了幼稚的伤害，却也错过了开始的勇气。这里是音乐导航，来听初爱，我是小辉，明天见。 Put your makeup on, get your nails done, curl your hair, run the extra mile, keep it slim, so they like you, do they like you? Get your sexy on, don't be shy girl, take it off, this is what you want, to belong, so they like you, do you like you? You don't have to try so hard,Shopping on at the mall, maxi credit cards, you don't have to choose, buy it all, so they like you, do they like you? Wait a second, why should you care what they think of you when you're all alone by yourself? Do you like you? Do you like you? 曾经以为他和他相爱，